他就起现行。古人所谓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说话随便说，真的是无心。那个听的人的时候，觉得你说这些挖苦，记恨在心，等待机缘到了，他就来报复。所以说口胡害人呐，舌尖断命呐，应该要怎样呢？如口如鼻，口不说话，鼻不说话，死后就没有过失了。底下讲的，令人之口如鼻之无也。口能像鼻一样，鼻不说话，口也不说话，妄语这个罪业就不会造了。所以人话多，我们遇到了要谨慎。多言一定有说错话的时候，一切事一切处，特别是大庭广众之下说话要小心谨慎，决定要说诚实言。不诚实的不说，道听途说的不说，有怀疑的不说，守住这几个原则，或说妄语有十罪，有十种过失。第一个，口气臭，这真的不是假的，你能闻得到。废话很多的人。第二个呢，善身远之，非人得病。非人是卧神，善身离开他，卧神跟随他。第三，虽有事人不信守，纵然他说实话，别人不敢相信。第四个，智人谋义，常不参与，有智慧的人在一起，议论不喜欢他参加。第五个，常常被人毁谤，丑恶之身周闻天下。第六个，人所不敬，虽有教敕人不承用。纵然有好的这个教言，别人不听了，不相信了。第七个，常读有仇。第八个，重毁谤言语。 给别人种下毁谤他的因，毁谤他的缘。第九，身怀民众，当堕地狱。这十种罪，以这个罪重，妄语罪也。第十，若处为人，常被毁谤。从地狱出来，地狱罪受满了，又到人道来了。由于过去造的这个业，现世的时候还常常被别人毁谤，可见妄语之恶业，广深过久。死堕地狱，甚莫轻忽。让我们谨慎，决定不能造。造作非常容易。而且人，很多人确实很喜欢批评人，他有这个习惯。这个习惯是非常非常不好。批评别人，别人真的有过失，还是假的，被人冤枉。真有过失，也应该有怜悯心。如果他没有过失，被人毁谤是冤枉的，你也跟着去毁谤，这个罪可重了。批评人、议论人，一定要把事实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。事实真相没搞清楚、没搞明白，人云亦云，这个造口业非常严重。往往造得重，堕地狱，就是这样犯的。不分青红皂白。道听途说，陷害别人，自己也没得好处，造这么重的罪业，不值得了。正气善人。这也是一般人常有的，别人行善积德，他看到了憎恨嫉妒，如果有憎恨嫉妒恶意回报，这就是地狱罪。为什么？它影响太大了。陷害善人太深了。原因都是为了正气，还是为了自己造恶啊！善恶一对比，世间人赞叹善， 啊，对这个善根就赞叹了，他就受不了了。啊，总要造谣生事，回报善人。这种事情自古以来，古今中外，社会上常常看到的。啊，现在这个时代尤其多。啊，都怎么办？恶不能不断，善不能不修，我修自己的，不批评别人，也不障碍别人，那还是要认真努力断恶修善，劝善啊，为整个社会着想，不要为自己，自己前面讲得很清楚，社会上自然有一些明白人，他知道啊，幽冥之中归于神之道，将来死后啊，去处不一样啊，啊，所以行善有行善之德，不会吃亏啊，这一生当中受的委屈越大，来生福报越大。是圣贤书不能不读，特别在这个时代。善人少了，不善的人多。我们跟谁交朋友？跟古人，跟佛菩萨，跟古圣先贤啊，天天读他们的书，跟他们在一起，向他们学习，啊，生活清苦一点好，贫穷一点好，为什么呢？没有人嫉妒你啊，你有很高的地位，有很大的财富，嫉妒你的人就多我们自己不造这个恶业，也不希望别人造恶业啊，对人有一种怜悯的心，有感恩的心啊，妄语里头有大妄语啊，大妄语就是没有正德，自己告诉别人他正果了啊，他有神通了，他是什么佛菩萨再来的，说这些啊，目的呢贪图供养 用这种做手段，希望能得到名利。名利或许得到一点点，来生无间地狱。又他犯了大妄之罪，破根本戒。一个口业里头，你细心去观察，四种恶业几乎统统都有。一桩一桩分呢，不好分。那么佛界把球定到中介的意思，是怕你喝醉了犯前面的杀盗淫妄，所以它叫遮戒，本身没罪。好酒贪杯是贪污，最后一目是嗔污，酒令神昏，饮之过度，甚至不省人事，这是痴毒。可见饮酒一误了，常与三毒并行。这个里头一不小心过度了，里面贪嗔痴统统有。恶业就成立了，我们看成就大业的人，自古以来越是地位高，越是小心谨慎。越是群众，自己起心动念越恐惧，怕做错事情。小心谨慎的，没有供过我们，不知惭愧的人，他的事业能有始有终。古今中外几乎都看不到，说明一因果报丝毫不爽啊。傲慢，只要有傲慢，有嫉妒，好的老师，慈悲的长辈，没法子教他了。古人所谓的懒朝顺，谦受益也。能接受教育的是谦虚恭敬，这才能够接受。有傲慢，有自大，再好的老师都没办法教他。因为这种人在这个社会上，特别是现代，很多。 没有惭愧心，不相信因果，啊，这样的人很难降服，很难教化，啊，他常怀骄慢，造许许多多的恶业。我人有恒心也是，啊，哪里来的福报？是前世的福德，作为护卫也，他能作威作福，全靠这两句，啊。前世修善了，积德了，他才有这个地位，才有这种权势，他自己不知道。啊，可是今世呢，唯我福德尽灭，唯我没有为善，今世在享福。过去生中修福，没有想到福，这一生呢，果报现前享福，啊，这就是世间为什么无恶不作的人，啊，他还做大官，还发大财，原因在此地，不是没有因果报应，这一生所造的恶，啊，是这一生的事情。他想的是前世所造的福报，啊，前世的余福没想完，啊，他还继续想，这是事实啊。我们事先观察了大富大贵人家，虽然富贵，他做真的是功高过慢，嫉妒障碍啊，前面所讲的横行霸道，仗势欺人，一点也没错啊，为什么被报应？如果他这一生要记得，他们家里福报至少要享好几代啊，啊，三代五代甚至十代啊，由于他不学佛的，他一生就享尽了，把他家的十代的福报的时候，在他半生当中享光了啊，被他想尽了，寿命终尽，恶报就来了。啊，明白的人看得清清楚楚，替他惋惜。慧疏说的，啊，恶人能横行一时，前世福德保护了他，但是今世为恶，福德尽灭，福德尽灭的时候，他的灾难现前。啊，往昔法师说，今世造恶，续善灭世，善神失去， 啊，有护法神，善神离开了，走了，灾难来了，啊，什么样的灾难他都遇到了，啊，这个灾难带给他苦啊，这个痛是花苞，现世报。死了之后，无间地狱果报。鬼王真有，地狱真有。地狱不是阎罗王造的，不是这些鬼王造的。是你业力自然变现出来，就好像做梦一样。啊，与佛菩萨没关系，与鬼王阎罗也没关系，完全是自作自受，自己业力变现。啊，地狱在哪里？到处都是啊，哪里没有地狱？哪个地方有造罪的地方，那地方就有地狱。啊，只是它是另一个空间，跟我们空间维持不一样，真的存在啊。啊，因为就是人的生死善恶鬼神有记载，你战争里面死亡的都是该死的，啊，不该死的名册上没有名，子弹打在身上不会死，啊，为什么要死？为什么要伤？都是自己造的业。人死亡没有一个是冤枉死的。啊，全是自作自受啊！啊，真的。佛经上讲的不是假的，啊，日夜跟着我们的两个神，一个同名，一个同声，这两个神从哪来？为时所变，自然的。那除这个之外，学佛了，有护法神，你修的有大福报，也有护法神，你造的有罪孽，有些恶神。哎，他很照顾你，帮助你成就你造物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鬼神也不例外，善跟善相应，恶跟恶相应。那真正接受皈依，真的皈依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现在搞皈依是有名无实，佛经上真正皈依三宝， 依教奉行的人有36位护法神日夜保护你，珍贵此行啊！那归佛救而不迷，归法正而不邪，归僧敬而不染，那是珍贵啊！真有这些善神保佑你，你不会遇到灾难。啊，真正是无戒，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有25位护戒神。啊，你修一条街有5位护法神，这不是妄语，不是假设，这是事实。啊，世间人他所干的事情，他的名字都有记录啊，地府里头都有档案啊，殃就是自己造的啊，这个东西来牵引你无从舍离，你逃不掉啊，你无法避免的啊，只有跟着他去，他在前面引导你到哪里去呢？到地狱。啊，你见到的地狱里的这些小鬼，通通是自己业力变现的。除了自己的罪业之外，一无所有。啊，你见到的鬼王，见到的小鬼，见到的牛头马面，全是自己罪业变现。啊，自如我取。畜生道不能去，那鬼地狱更苦，更不能去。换一句话说，三恶道的业决定不能造啊！三恶道的业什么是贪嗔痴啊？贪心入鬼道，嗔恚地狱道，愚痴畜生道。愚痴是无知啊。正妄、邪正、善恶、是非，甚至利害，自己没有能力辨别，这叫愚痴。眼前占一点便宜，往后要遭大难啊，这能做吗？啊，但是这种人世间很多啊，说不定我们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呢，自己不知道啊。 啊，遇到佛的经教，你要是看懂了，欲罢不能。啊，世间所有的典籍，这是第一。啊，越看越清楚，越明了。啊，对我们日常生活、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我们就有分寸。哪些是应该做的，哪些不能做的，啊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好说啊，其他这个书里头没有这个信息，啊，只有佛经有，其他宗教典籍里头有，但是佛经讲得清楚，有理有思有因有果，啊，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就不愚痴了，啊，什么事情应该做，什么事情不能做，啊，决定不能占一点小便宜，别了古神在记录，当然存在阿赖耶识，你绝对没有办法逃脱。到最后你会完全相信阿弥陀佛西方净土，啊，只有修这个法门能够在这一生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八界，除这个法门之外，理上讲法门平等无有高下，事上讲我们决定没有能力消自己的业障，啊，断自己的烦恼，没有这个能力啊！你现在这遇到就这么一个法门，就这么一条路，啊，阿弥陀佛能帮助我待业往生。不要笑意，不必断烦恼就能去，啊，这是弥陀慈悲到基础啊，真正帮助我们离苦得乐啊，我们这个时候遇到了，如果是疏忽啊，还是不认真，或者是半信半疑，错过这个机会，来生堕落在三恶道，那真叫后悔莫及了。啊，无量寿经在中国没办法传开，原因就是没有善本，啊，五种原一本一起来学太杂了，太多了，啊，一般人容易厌烦，啊，所以修净土自古以来都用阿弥陀经，啊，所以我们感谢夏莲老、黄念老这两位大德。 他们做了了不起的大事。那这个大事跟孔子跟释迦几乎没有两样。那这么好的经本，这样圆满究竟的注解，稀有难逢啊，我们遇到了。我们如果这一层没有遇到，说老实话，我对净土怀疑断不了。那因为怀疑决定不能往生，这一生开悟是做不到的，过三昧也不能成就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这一生的努力来生到哪里去？一个是天道，一个就是再到人间来。到人间来有各因之谜，死了以后可能一世不如一世，麻烦就大了。那如果是迷惑造作无逆食物下三途去了，三途很容易去，很不容易出来。你想想这时间多可怕。那所以我们遇到净土中对黄念老夏莲老无尽的感恩呐、啊！《无量寿经》的善本，我们第一个看到。啊，念老伟大的集注，我们也是第一手看到。啊，做了这些才真正把一些疑问解开了。啊，一心归向，万缘放下。啊，我们往生净土才有把握。啊，这是无量劫来。无有伦比的因缘的机会我们遇到了，机会不容易遇到啊！机会一失掉的时候再找找不来了，找不到信、愿、行三个条件具足，就决定的事，确确实实就那么简单。啊，真真相信，有西方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确实发四十八愿戒言，遍法界虚空界一切 念佛愿生净土的众生。因缘成熟，他真来接引了，他没有妄语。念佛不能往生，原因只有一个，一定有对这个世间还有放不下的事情，第一桩事情障碍你往生。你如果全放下了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是假的，这很重要。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定要相信。一切有为法，有为就是有生灭的，有生有灭就叫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它不是真实的，决定不能留恋。真正放下，净土的缘就成熟了，阿弥陀佛现前了。只要有一桩事情放不下，就障碍阿弥陀佛现身来接引。不能不放下。经教上我们都念到古德说的，万般降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那个降就是带，你要死了一样都带不去。带不去的就应该放下，就不要放在心上。什么东西能带去？信念持名可以带去。能带去的抓紧，决定不能放松。去念佛。今天科学家所说的话，分秒必争。一秒钟可以念一句佛号，行住坐卧不离这个真感。我这一秒钟没有念佛，这一秒钟空过了。真可惜。真搞清楚，搞明白，真肯放下了，成功了。什么时候去？佛知道。佛来接引，缘成熟了，马上就去。自己还有寿命。还有业缘，全放下，不要了。没有贪念，这就对了。离开六道轮回是离究竟苦，生极乐世界是得究竟乐，圆满的乐。这净宗 我们要认真，要知道警惕。那我们自己这一生、过去生、再过去生造的业，自己不知道。啊，今天在经教里头，把这些事情原理原则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不能不发心。啊，佛在经教里教导我，发菩提心。一向观念，这经上讲的，啊，这个法门一生成就，一生圆满，啊，找一生成就，一生圆满，找不到第二门了，只有这一门，千万不能空口。末法时期的众生啊，末法一千年，现象如佛所说，我们不能不佩服。佛能说，佛就能救。否则的话，说出来就毫无意义。那佛能救，还要我们自己跟佛合作，我们要跟他不合作，他想救也救不了。啊，我们听他的话，依教奉行，末法一样能够得度。啊，我们今天看现在的社会，真的是伦常没了，所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接触到的，都是不仁、不义、无理、无智、无信，就是我们在此地讲的无我是我，无界实相能得天道，那来生的时候得天道、得人道，不是人生。现在这五种都没有了，五种都没有了，到哪里去呢？那就是三恶道。啊，三恶道 就是无实物变现出来的。这是因啊，有因必有果。佛教化众生，首先让众生保住人身，不堕三途。啊，这是教育、教学第一个目标。第二呢，再重新提升。啊，那么提升里面。第一个法门就是净宗啊，为什么净宗人人能学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无论在家出家，只要真心真愿，老实念这句名号，个个生净土。啊，万修万人去，这是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。这句话是真话，这不是比一切法门。一切结论不是的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啊，这个话不是我说，佛说的。啊，佛为什么这么说？现前娑婆世界这个地球上居住的众生，根基。跟净土相应，只有念佛保证你这一生成就，你修其他的法门要断烦恼，要开悟，要证果位，实在是做不到啊！都要受高最低的位置，小乘须陀洹果，大乘初信位的菩萨，你能不能做到？修一辈子得不到，得不到，你就搞六道轮回。啊，甚至你自己不知不觉。造这些罪业并不晓得，到临命终时，三途境界现前，你怎么办？肯定呢，又钻到轮回里头去了。这一钻进去，不知道要经多少劫，你才能得人生。人生真难得了。佛经上所说的是真实话，不是骗人，不是吓唬人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要是真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对佛会感恩，这恩德太大了。那确确实实没有人能够讲清楚讲明白，那是净宗肯定就是这部经这部注解流传末法 王后就显灵。遇到这个法的，没有不往生，没有一个不成佛的。啊，往生等于成佛，究竟成佛。啊，希望大家明了。啊，我接近90岁了，来日无多，我愿放下。啊，跟诸位同学们分享，就是这一部经。那我再不看第二部了。啊，希望大家认真学习。你能够一门叫精进，你搞个两门、三门、四门、五门，你叫杂进。精进能得利益，得三昧，能开悟；杂进得不到三昧，当然不可能开悟。啊，学如来大法，门道秘诀，我都说出来了。你如果能信，能够理解，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学，肯定有成就。不要着急。啊，着急是烦恼，是障碍，一切随他去，自自然然。啊，就是要放，放得越多，你进步就越快。什么都放下。啊，法上饮食，何况非。